nothing left but sad memories in these four walls.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英语的演讲。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hat do you think of reading? Reading, 阅读是吗？ 对呀、啊，哎，你不觉得最近就有好多的像手机上的 APP， 它都是说，哎，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零碎的时间，然后保证你一个月读多少万字，读几本书，啊，这个好像特别流行，因为我看朋友圈里头老有朋友去晒啊，说今天我又坚持阅读了多少多少页啊。那 Larry 像你啊 ，When you do your reading, do you read paper versions or do you read electronic versions of books, or maybe not even books? You just browse through those electronic magazines. 读书嘛，还是说就是这种啊，手机上的这各种推送的东西小文儿。 嗯哼。 这个阅读我觉得其实你要是去北京上海坐地铁哈，我觉得好多人都是从手机上在阅读。 对，现在大家都在手机上下载电子书， 哎，然后去看、 E-books、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看这个屏幕它是反光的是吧，你这车再挤老有人举着手机在那儿看书，看得还挺入迷，很入神的样子。那么这个阅读呢，其实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回归到了纸书，大家是出于对于视力的保护也好，还是说对于这个阅读的东西的质量也好，他都会有一波人啊提倡。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演讲呢是伦敦音啊，就是英式英语。 The speaker Anne Morgan also is a writer, blogger and author. 好，那我说 writer 和 author 大家都比较清楚啊，是个作者，他是写书的人。那么 blogger 是什么人呢？ blog哎，就是博客的意思。Blogger 呢，就是他会把文章发在博客上啊。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去写博客的人也没有以前多了，是吧？ She challenged herself to read a book from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啊，这个人的阅读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世界上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书，他要选一本来读。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啊。大部分人读书的话可能就是追一个作者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找一个自己关心的话题，哎，他的角度是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去挑书。好，他说 My year reading a book from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啊，这是他的花了一年的时间，这是他演讲的题目。 She challenged herself because she found something on her bookshelf啊，他首先他说他自己看这个书架，哎，他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One day, this British writer Anne Morgan realized that most books in her bookshelves were by British or American authors. She undertook to read,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at least one book from each of the world's 196 countries or regions, the texts often suggested by...Bibliophil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啊，这里边有一个词比较有意思啊。他说有一天呢，这个 Anne Morgan 这个演讲者呢，英国的作者，他呢发现自己的书架上要么就是英国作家写的，要么就是美国作家写的书。于是呢，他就定了一个计划，在一年的时间内啊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啊，在一年的时间内呢 ，she should read at least one book。 from each of the world's 196 countries and regions. 从196个国家和地区之中，他至少要选一本书去读。那么这个书是怎么一个来源？谁推荐的呢？ The texts often suggested by bibliophil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个 biblio, 大家知道就是书籍这个词的词根，比如说 bibliography, 书单。那 phil, P-H-I-L-E, 这个词根呢就是热爱的意思，比如说爱乐乐团 Philharmonic。然后呢这个 Phil 就是有爱这个意思，那就是爱书的人啊，从世界各地爱书的人那儿会推荐不同地区的书。好，那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作为阅读的挑战啊，挑战自己也是不错的一个方法。Anne Morgan considered herself well read, 她认为自己读书还是读得很多的。你看这英文她就用 well read来去形容一个人啊，读书涉猎之广。那 And Larry,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well read? 你觉得你自己读的书多不多？ I read a lot of books on the mobile phone. 嗯 ，instead of real books. 明白，那就是说你的主要阅读渠道呢是书上，都是从这个手机上来。那你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呢，读书怎样？ 那该读的书都得读啊，因为老师上课的教材都是纸质书嘛。 嗯， 你得每一页都翻过去，每一课都上完，你才能考试嘛。 不是，您这个好像给我感觉就是，只要是应付了考试啊，一个额外的多一步你也不走。那你比如你会主动的去从图书馆是吧，定一个计划，一个学期要读多少本书这样的吗？ 这倒没有，我没有定计划，但是呢，我会遇到一些事情，专门去图书馆去翻阅一些材料资料啊。 你是使用驱动去读书的？ 是的，是的啊，去查阅 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 而不是说我就是说的话，我碰见什么书有意思我就看什么。 也没准儿， 也没准儿。 当时如果说流行什么就看一下，但不会说规定说一年必须要读几十本书，倒没有这样的安排，没有这样的计划。 明白了。好，那么这个演讲的人呢，他主要是他觉得自己读的书还是很多的。Until she discovered the massive blind spot on her bookshelf. 那一看自己书架上那个英美作家之外的就没有了，他觉得自己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啊 ，massive 巨大的 blind spot 盲点。Amid a multitude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authors, 好，这时候词汇量上来了 ，a multitude of 就等于 a lot of。Amid 就是 among, 啊，所以你看咱们说英文咱们不会去用 amid a multitude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authors, there were very few books from beyond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啊，那超出了这个英文的这个语言的书籍呢，它没有别的，就很少有其他语言的书。So she set an ambitious goal, 啊，于是呢她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 to read one book,from every country, every region in the world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Now she's urging other Anglophiles to read translated works, so the publishers will work harder to bring foreign literary gems back to their shores. 好，这里边又出来一个 phil, P-H-I-L-E, 我们刚才说这个词根就是爱的意思，那 Anglophiles 是爱什么呢？ Anglo, 就是英文的啊。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是一个 Anglo 开头的词，所以呢它是指这个盎格鲁体系，这个书就是英文书籍的喜好者。那是 urging other Anglophiles to read translated works, 要让他们